现在时间11:12，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扬课节目，我是诗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大家非常熟悉的心脏科医师，我们要欢迎的是陈冠任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今天呢早上要跟陈冠任医师哦来聊聊到的是最近这一则让大家觉得非常遗憾的新闻，这是在6月1号的时候呢传出。丁松云神父呢因为心脏病而过世了。很多人在小时候学美语的过程当中应该都有受到他很多的启发，你有吗？你有看过他教的美语节目吗？ 没有，不过我知道那个长颈鹿美语是蛮这里可以讲 名 字吗？ 知名啊。 对对，是一个蛮知名的那个品牌。 好，丁松云神父呢其实对于台湾呢贡献良多，那他因为心脏病而过世了。根据媒体呢相关的一个报道当中其实有提到，丁神父说呢他在30年前刚卸下光启社社长的职务回美国大众修大众传播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觉得在运动的时候就感觉心脏不舒服，有点想吐。后来他去做了详细的检查，医生说呢他血管有高达13处堵塞，高达了50%以上，甚至还有好几处堵塞了将近90%。这是30年前，也就是30年后呢到了今年的时候，他又因为呢有几个心脏不舒服的地方哦，他甚至是在4月的时候呢还动了心脏方面的一个相关手术，但是没有办法从媒体上面得知他是动些什么样的手术。但是很遗憾的是，即使他是动了这样的手术，后来还是不幸的离世了。那我们从丁松云神父的新闻当中呢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因为呢就有医师说心肌梗塞会容易有5个部位常常容易疼痛，包含了胸口、左胸、下巴、手臂内侧跟上腹部。那如果要加上喘跟冒汗的症状的话，就要请大家赶快打119来做叫救护车哦。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其实会有点疑问，明明是心肌梗塞，为什么你说胸口跟左胸疼痛就算了，下巴跟手臂内侧还有上腹部疼痛也跟心肌梗塞有关，医师怎么来解释这则新闻呢？ 对，这些所谓的就是我们跟我们一般想象位置比较不一样的这个疼痛，我们医学上统称叫转移痛。转移痛就是说我们真正心脏的不舒服，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确切知道它的痛的地方在哪里。那因为内脏神经它分布的地方比较跟我们表皮神经比较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是譬如说手臂或下巴的痛，但其实它根本的那个神经疼痛的来源是来自于心脏，所以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表现。那这个之前这个黄医师黄院长他提的这几个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跟心肌梗塞有关的位置。除了我们讲的胸口、左胸这个是比较大家可以理解的之外， 因为它是在心脏所在的位置嘛，对不 对？对。那其实像下巴、手臂内侧这些其实都算不少见，那甚至我们之前有看过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就是说他每次来都是有一个病人每次来都说牙痛，但是后来去找牙科医师看，其实牙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回去之后过一阵子又开始牙痛，就是整个下巴牙龈这边在痛，那最后做了一些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心脏在痛，这个都是很特别的一些转移痛的案例。 转移痛的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神经传导的关系吗？还是 对，我们人的所有疼痛感觉都是跟神经有关，那因为他内脏神经分布的位置跟我们想象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心脏疼痛的表现它会从别的地方的神经 的感受来做一个表现，所以会产生这种所谓转移痛的部位，但是原则上转移痛不会说就是转移到很远，譬如说你脚痛这个差太远的，不会，几乎都是在心脏的那个范围以内， 所以他才会说是左胸、胸口或者是下巴，甚至是手臂内侧，因为手臂内侧离胸部还是比较近嘛，对不对？ 那手臂内侧其实应该大部分都还是左手臂， 左手臂 就是在这个区块。 我刚比来比了右手，赶快转到左手， 就差不多这个区块是都有可能。 OK， 甚至是下巴跟上腹部，上腹部就是胃的地方喽。 对，所以因为其实大家我们虽然一直在讲说心脏是左边，但是如果大家去看这个不管是 解剖或者是 X 光片，其实心脏它真正的位置应该是中间偏左一点点， 嗯， 它并不是那么左，它其实在靠中间的位置， 嗯， 所以其实它跟我们的胃哈，其实只差一个横膈膜， 嗯， 这两个器官其实是很接近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心脏的疼痛哈，到底是心脏在痛还是胃痛， 嗯， 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区别，所以其实哈，你在急诊科的医师或者是说心脏科胃肠科的医师常常针对病人这个人他到底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在痛呢还是因为心脏病在痛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好区分、 嗯 哦、所以有时候会你觉得这个肚子心人中我们讲人中这边痛痛的到底是心脏还是胃、 嗯、 有时候需要做很多检查去区分 不过医师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在想哦，如果是因为这五个部位常常疼痛包含了胸口左胸下巴手臂内侧上腹部那再加上喘跟冒汗的症状而疼痛怀疑是有心肌梗塞我觉得还好是不是大部分的心肌梗塞其实都不一定有转移痛甚至他可能在发作的当下那一瞬间就容易会夺走人命了呢 对之前有统计就是说心肌梗塞这个疾病齁一旦发作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嗯、来不及到医院就没有生命了、 嗯、 对所以它其实是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嗯、 那所以原则上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些转移痛的话、嗯、还算不错的因为它有先给你发出警告了你还有时间跟机会去看医生赶快做一些的检查 对 最怕的其实就是一瞬间的心肌梗塞 对 好好哎、欸，那医生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当然除了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之外呢我觉得也有一个部分可以来提醒大家很多人都会说哎、欸，觉得胸闷胸痛或者是觉得有喘的症状那丁松云神父是提到说他是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他的心脏不舒服我的意思是说心脏的不舒服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觉得胸闷不舒服还是是一定要等到运动的时候的胸闷不舒服产生的时候才能比较归咎是心脏痛的原因 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哦、除了刚刚讲的一些痛的典型之外、哦嗯、它痛的时间时机也是一个去区分到底这个痛来自于哪里一个很重要的因子 是 那其实原则上来讲心脏如果是心血管这个狭窄心血管疾病引起的疼痛一般来讲初期都是以活动的时候加重为主、 嗯、 休息的时候会缓解、 嗯 就是说因为我们血管有相对的狭窄、 嗯、 那在我们人在活动的时候因为耗氧量比较大、 嗯 所以那个你的血管的狭窄这个问题就会被放大、 嗯、 因为你血管不够用、 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闷特别喘血液、嗯、氧气不够用、 嗯 那休息的时候休息的情况下你的耗氧量没有那么大、 嗯、 所以你的血管的狭窄这个问题就不会被凸显出来、 嗯、 所以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嗯、 所以通常是活动的时候会喘会不舒服会闷但是休息会好一点、 嗯、 那当然有些人到很末期的时候狭窄的很厉害的时候不管活动或休息都会很闷、 嗯 那就是已经比较后面了、 嗯、 那反过来有一种是说他休息活动的时候其实人觉得还蛮不错的还蛮舒服的但是常常躺下来或休息的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的这种完全反过来就会比较不倾向是认为说可能是血管的问题、比较像是可能是压力紧张紧绷这些其他因素引起的胸口症状对对对 好所以如果是越运动的时候心脏觉得越不舒服一休息的话就可以缓解这个才是比较标准的偏向于心肌梗塞或者是疼痛的部分 对 不对这个反而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那医生这样子的话如果曾经心脏梗塞过的人他可以做运动吗因为我们都说要活就要动嘛、对不 对 但是这些心肌梗塞的人可以适合做运动 短期内不行就应该说短期内、我们在处理完就是你心肌梗塞之后我们会帮你血管打通可能用气球啊支架等等方式把它处理好、 嗯、 在短期内的话就是所谓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我们尽量都不要避免我们尽量都要避免一些太剧烈的活动、那耗氧量太大的活动、 嗯、 你要让血管慢慢有一个调适的时间、 嗯、 包含除了这个跑步啊爬楼梯齁爬楼梯一般来讲一两层是 OK 啦、 嗯、 就是说爬的可能比较高的楼层可能就不建议 101登高赛可能就没有办法 对对对就耗氧量比较大的、 嗯、 那还有一种就是像提重物其实提搬重的东西对我们的心脏的负荷也是蛮大的、 嗯、 这些事情尽量在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暂时都不要 如果你刚动完心血管或者是心脏支架手术的话先不要 对对对、 嗯、 那但一个月之后长期的保养来讲的话 当你血管这个，你觉得这个血管的支架，然后跟身体比较适应的时候，其实长期来讲，运动还是好的。它可以减少你这个血管钙化啦，这个还有这个缺氧的情形的恶化。 可是他可以做什么运动？ 一般来讲，我们还是建议都是一些这个有氧活动。所谓 哦， 有氧活动，就是包含像骑脚踏车啦，吼，那跳舞啦、慢跑啦，吼，这个等等爬山这些，吼，其实大部分的活动都是有氧活动，那就看每个人的体力去选择哦。那比较对心血管来讲，保健来讲，比较不是那么建议的，就是一些像重量训练。 为什么重量训练为什么对心脏反而不一定有好处？ 因为它比较不会有这个氧气，它比较不算是一个有氧活动。 它是无氧的， 对 对， 对 重量 对 训练是无氧的，所以它 对， 对于心脏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保护效果比较没有有氧活动那么强。 哦，好，那另外呢，也要来请教一下医师哦，因为丁松云神父他在30年前做检测的时候就有说，诶，他高达13处的地方呢，堵塞达到50%，甚至还有几处堵塞到90%，这个通常是要做电脑断层，或者是这是要做什么才看得出来自己的心血管堵塞到底达到了多少？ 如果说可以直接明确看到说狭窄的程度百分之多少的话，最怎么讲，最精确的检查应该是电脑断层，没有错。哦，电脑断层它可以把你身体的，尤其我们心脏3条血管，它都看得非常仔细。那每一个部分，每一条血管的哪一段哦塞了多少，它可以看一清二楚。 以前都还会在那边讲说啊，现在是几切几切，但现在的技术都是几切起跳了。 都很多，其实那都是二的次方啊，有256的啦，然后或640的啦，这些都不同的，都是不同层级的。但是原则上那个效率应该都不错，都蛮清 OK， 楚的， 所以如果 解 你要 析 知 度， 道自己的心血管到底明确堵塞了多少的话，做电脑断层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的啊。那医生，我的问题是说，如果比如说像这样子，医生宣布你有堵塞到50%，甚至堵塞到90%的话，这在临床上面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得知了这样的讯息之后的接下来下一步呢，是要堵塞到多少，那就建议一定要动手术，或者是说堵塞了50%，有机会让它回到零吗？ 原则上是这样哈，因为这个我们通常会合并你的症状跟你的这个结构来看哦，就是如果你也有不舒服，那你的结构上你的血管真的也有狭窄，那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有意义的狭窄是70% 以上哦，所以目前来讲，我们目前来讲的一些概念都是狭窄70% 以上才是需要做处理，所谓做处理就是可能是用气球，可能是用支架等等方式把它打通。那70% 以下的这个狭窄呢，目前认为还是先用药物控制，避免它恶化为主，因为毕竟支架这个并不是说放得越多越好，那当然是有必要才放哦。所以目前的世界上的概念大概是以70% 为一个基准啦哦。那所以那换个角度来讲，如果病人本身没有症状哦， 但 那 是他堵塞可能到达60%、70%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特别的检验哦，就是像这个比较精细的心导管的一些检验，去看说它的血流量是不是真的比较慢。血流量如果比较慢的话，代表说可能还是有一些潜在缺氧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有需要做一些处理，包含支架或气球的处理。哦，所以其实这个很难定一个标准，那只能说单就狭窄的程度来讲。这个客观的标准我们是定70，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配合病人有没有症状，那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来决定说是不是应该要帮他处理。 好，刚刚医生有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哦，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是有临床上面的症状合并堵塞了70%，那这边医生会积极的做处理。如果两者之一只符合一项条件，有症状没有堵塞，或有堵塞没有症状的话，那医生会再看说是不是只要靠药物就可以来做帮助。但是你刚刚有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字，你说心脏支架不是装越多就表示越好，怎么会呢？不是就是要不断的补强吗？为什么不是装越多越好？ 因为这个哈，支架它是一个怎么讲，解决 目前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现在血管已经塞得很严重了，那事实上目前的医疗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说单用吃药的方式把这些已经形成的斑块减少，目前是没有这样的方法。 你的意思是说吃药不会减少堵塞的减少，不会让堵塞减少？ 对，吃药只是预防它恶化， 不要让它从 50% 到60% 而已，可是它大概还是只能维持。 它如果原本 50%， 它就是一直维持 50%、 哦、 它可我们可以减少它的恶化、 嗯、 但是不能让它原本50%变成40%、 嗯、 对，那唯一有办法把它减少就是用物理性的方法，就是用气球把它撑开、 嗯、 然后再放一个支架把它 hold 住、 嗯、 让它不要再塌陷、 嗯、 好，所以支架的产生是为了要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 嗯、 那但是支架它本身它放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也是所谓的外来物质，它的身它不是身体自己产生的物质、 嗯、 所以它还是有 产生所谓的栓塞，或者是有些人产生一些这个支架内在狭窄等等这些问题、 嗯、 哦，这个都还是有发生过、 嗯、 所以你放了支架之后并不是放了支架就一辈子没事， 嗯， 放了支架它之后它还是有某种比例的再狭窄机会， 嗯， 哦，所以变成说你放了越多支架的话，你将来发生再狭窄机会的比例就会越高， 嗯， 就会变成说、 嗯嗯 有可能还是要进来再把塞住的支架再打通， 嗯， 哦，所以其实 但是支架已经是目前算是心脏血管科、嗯、最直接而且有效率的帮助血管疏通的方法之一，对不对？ 对、嗯、所以我刚说它是救眼前的问题， 嗯， 那其实我们除了救眼前的问题之外，应该目标放在如何就是一个病人来你最严重的地方把它打通之外，目标应该放在说如何去保养这个支架、 嗯、 而且保养其他血管让它不要变得像这条血管一样、 嗯 哦、所以这是长期的这个医疗的照护，这个反而比起你当下解决它的问题更重要， 嗯嗯，也就是说支架只能解决当下的问题啦，但是你不要觉得说支架装越多就越好，就像所有的药物它都还是有副作用一样、 嗯、 并不是药吃的越多越好，支架装的越多越好，反过来是装了支架之后另外一步是要求自己严格的遵守医嘱，确实的用药，以及要做好其他的、保养心血管的方法。那保养心血管的方法，医生你都怎么交代你的病人怎么做啊？除了你刚刚讲到说要做有氧运动之外， 对，一般来讲就是、第一个重点就是该吃的药还是要吃， 对、 哦、因为就是我们放完支架几乎都会固定吃所谓的两种的这个抗血小板药、 嗯 哦、一个最常见就是阿司匹林，另外一个可能是保酸通或者是一个新的百无宁、 嗯、 这个不一定、 嗯嗯、 总而言之会吃两种 抗血小板药、 嗯、 这两个药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产生支架内血栓、 嗯 哦、产生这些血栓或者是再狭窄的机会、 嗯 哦、这个药物，所以这个一定要固定吃、 嗯 哦、不吃的话可能会产生血栓反而更危险、 嗯嗯 哦、那除此之外的话包含其他的药物，包含他原本这个病人有可能有高血压、糖尿病、 嗯、 胆固醇这些危险因子的药要固定服用、 嗯 哦、千万不能不吃 三高的药还是要吃、 哦、对，你有这个三高的问题的话就要把三高控制好、哦、 抽烟喝酒 抽烟 吗？ 应该这样讲，喝酒其实齁对心血管的影响当然有，但是没有那么强烈、 嗯、 反而是抽烟是我们来讲是最严重的危险因子之一、 嗯嗯 哦、有抽烟的人跟没有抽烟的人心血管几率差别是2到4倍、 嗯 哦、所以通常我们会把抽烟跟三高并成4个 最重要的危险因子、 嗯 哦、所以这个有抽烟就是一定要戒、 嗯 哦、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药物要控制好、 嗯、 那第二个就是定期运动、 嗯 哦、就我们刚讲如果等你血管回到原本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长期来讲运动是好的、 嗯 哦、所以原则上就是有氧运动我们一般现在鼓励是一个礼拜至少3次、 嗯、 至少、 嗯 哦、那每次至少半个小时、 嗯 哦、那做什么运动都可以，就是有氧的运动都可以，年纪你的体力来选择、 嗯 哦、年轻一点可以选择 去打球啊， 跳土风舞也是 OK 啦， 也是可以，对对、 啊、 那我们是希望说你做到稍微有点冒汗呼吸偏喘、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哦、就要达到那个代谢的量、 嗯 哦、所以用药运动啊，第三个就是饮食、 嗯 哦、饮食原则上就是有三高的方面要控制，就是血压高就不要吃太咸的、 嗯、 胆固醇太高不要吃太油的、 嗯 哦、那个血糖太高就是不要吃太多淀粉类的、 嗯、 太甜的、哦 嗯、 一些主食类减少、 嗯 哦、所以总称就是吃比较难吃的、 嗯 哦、就不油不甜不咸的、嗯、就跟病人讲就选最难吃的就是最健康的， 因为你好吃的在上半辈子都吃光光、嗯、下半辈子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口腹之欲。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彦医师，我们从丁松云神父的不幸过世的新闻呢，来呼吁大家更要重视有关于心脏的保养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34，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彦医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心脏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冠彦医师。我们的call-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比如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所聊到的心肌梗塞、心脏支架的问题，或者是呢有一些人有关于心脏一些的电脑断层啊、心脏超音波啦，还有动态心电图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冠彦医师，83693398 83693398。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哦，除了我们刚刚所做到的一些提醒，请大家控制好三高，定期的做有氧运动，以及呢尽量的戒烟之外呢，我看到新闻说太冷或太热，尤其是像这样的天气，大家都觉得说心肌梗塞是发生在冬天，对不对？可是天气太热，像今天中午高温可以高达35度，这也是对我们的心脏不好啊。 嗯，对。 哦、好有趣，为什么？ 这个天气太冷跟天气太热其实都有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嗯， 那天气太冷最主要是因为血管收缩。 嗯， 哦，血管收缩的话，那个管腔会变窄。 嗯， 那原本你已经本身就已经有一些钙化、有些狭窄的人， 嗯， 在血管又再收缩的情况下，那可能会就产生一些症状。 嗯， 哦，那这个是比较好理解。 嗯， 那天气太热的话，最主要会影响这个心血管疾病好发的机会的因素呢，在于说天气太热的话，水分通常会比较容易流失。 嗯， 那水分流失的话，血液会比较粘稠度会上升。 嗯， 哦，会变比较，我们讲白话一点，变比较隔啦。 嗯， 哦，在比较这个凝固、这个比较浓稠的情况之下呢， 嗯， 血液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血块。 嗯， 那产生血块的话，就容易造成血管的阻塞。 嗯， 哦，所以因为天气太热的话，也会有因为这样的原因而造成心肌梗塞的机会。 那假如我们多喝一些水，可以让我们的血液流动的比较好吗？ 对，所以这个没有错。所以在天气太炎热的时候，我们都会鼓励还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嗯， 让身体就是不要处在一个我们想相对脱水的状况。 嗯，好。所以如果你是心脏病的患者，你曾经有过心脏病发的病史的话，请记得在这么炎热的夏天要记得补充水分，这对于减轻你的心脏负担还有对于你的血液流通性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是是，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喝水。好，我们来接听众朋友的电话。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你好。 请说。 你好， 我要请教陈医师。 是， 我在医院做超音波检查和断层检查，说我那个颈动脉有阻塞73%了。我要请教陈医师说这个颈动脉如果没有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啊？有做比较好还是没有做比较好？我现在还医师还是开药给我吃了。有开那个保酸痛的啦。 好， 好，我请教陈医师。 谢谢王先生。是颈动脉哦，栓塞了73%。 对，那这个原则上我来讲的话要看这个临床症状了，因为颈动脉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所谓的中风的问题。 嗯， 哦，因为颈动脉它是等于是心脏通往脑部的一个干道。 嗯， 所以颈动脉如果有狭窄，很厉害的狭窄的话，就有可能导致中风机会上升。 嗯， 或者是一些斑块会从颈动脉往上流到脑血管塞住，也是造成中风。 嗯，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颈动脉目前的认为啦，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狭窄70-80%以上，或者是说狭窄只有50-60%，但是你有明显的症状，所以明显症状就是说你曾经中风过，或者是说有很厉害的晕眩，半边无力等等类似中风的症状的话， 是可以考虑做我们讲血管处理，就是说放支架或、通血管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直接说到底放或不放好，因为如果以你目前看起来狭窄70%，但是如果你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检查时候发现的话，也许单纯吃药的话，维持这个狭窄的程度其实也是一个方法，因为毕竟你做颈动脉的这个支架手术，它的风险反而比做心脏还高，所以因为什么做颈动脉的风险比较高，因为它这个 不好做吗？ 不是，因为就是说它叫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颈动脉是一条大血管，它是从心脏通到脑部的， 是， 那如果说做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气球撑开哦，我们做心脏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做心脏放支架的时候会先把气球撑开，那撑开那个瞬间其实心脏是没有血流的，但是因为心脏本身有三条大的血管，所以你撑一条其实没有关系， 还有替代道路就 对 了， 对对对，而且那个撑的时间比较短，比较不会有影响，但是颈动脉的血管它很大条，而且一边只有一条大的，另外一边是另外一条大的管，你如果这一条大的你要为了要撑它，一撑的瞬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病人就开始有中风症状，因为你撑的瞬间这半边就没有血流了，所以我们撑的，所以做颈动脉其实对心脏科医师来讲，我们做比做心脏更紧张，你做颈动脉必须撑了一段时间，要马上放开。 颈动脉的支架也是心脏内科做？ 这个有心脏外科、心脏内科、放射科，就是这三科的医师其实都有涉略，所以不一定。 了解， 总而言之，这个颈动脉的支架它的风险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乖乖吃药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对，由医师来，您的这个人的医师来评估你的状况适不适合做，那我想会比较适合。 好，下一位来接的是简小姐，简小姐你好。 主持人跟陈医师好。 你好， 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几公里，陈医师，我想请问这个心血管阻塞跟那个家族有没有关系？ 跟什么？ 跟 家族史 啊，家族史哈。 因为我家族已经有两个人这种问题，然后第二就是左边一直跟脖子都很痛，很痛，很紧，很紧，是跟这个阻塞有没有关系？而且要什么初步要怎么判断说有没有？ 左边的手指对不对？ 不是手指，是左肩、 肩膀跟、 左肩、左肩、 脖子。 好 ，OK， 谢谢你，谢谢医生。 OK。第一个家族史是当然是有绝对的相关性啦，那所以我们在讲心血管的危险因子，除了我刚刚讲我们讲四大危险因子是抽烟加三高，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之外呢，事实上还有一些次要的危险因子，包含年纪，年纪越大风险越高，那一般来讲男生大于45岁，女生55岁以后，原则上就是进入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族群，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家族史，还有肥胖、缺少运动等等，这些都算是危险因子，所以除了那四大危险因子之外，其实其他的都会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讲到这个简小姐说这个脖子跟那个肩膀很紧，那是不是心脏？其实目前来讲，虽然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能会转移到这个手臂啦，甚至肩膀也有，没有错啦，那但是一般来讲真正肩颈僵硬是心脏科引起的疾病反而不多，大部分都是我说真正是心血管引起的反而不多，大部分还是一般的我们讲这个可能压力、疲劳、姿势的问题，再来就是血压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反而造成比较常见的所谓肩颈酸痛的毛病，倒不是真正我们讲血管阻塞，那血管阻塞我们还是会以真正胸口闷、胸口痛这个为比较大宗，所以以他的状况，以简小姐状况，我会觉得你先可能先去看看血压的状况，那还有最近是不是比较操劳，压力比较大等等，等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再看看是不是这症状是不是有改善。 了解，好，我们来接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你好，医师好、 是，请说。 你好， 我也请教，就是我从这个超音波里面呢，先照出来这个主动脉，主动脉很这个有肥，它那个就是说主动脉肥呢，就那个直径就很宽， OK， 直径很宽，然后就做那个 CT， 就断层就是照大概照了全身吧，我想是。 是。 这个照出来了，这结果呢，他也没有要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阻塞，就是可以治的肚子上面呢、啊、肺呀、啊、里面他都有讲一些我不懂的东西。 他有跟你提动脉瘤吗？ 对，这就叫做这就叫动脉瘤嘛。动脉瘤跟这个心肌梗塞有没有关系？现在看出来那个，他有给我修出了那个图片来，那个很长长的，好多。 那医生有建议你要开刀或者是要装支架吗？ 他没有说，但是那个算不算这个心肌梗塞之类的？ 好，OK， 谢谢医生。 原则上这个北北就这样听起来的话，他讲的应该是比较像是动脉瘤啦，主动脉瘤。哦，那这个东西跟心肌梗塞是不太一样的哦。心肌梗塞，我们塞住的是心脏本身的血管。那我们讲的主动脉瘤其实是另外一个，是怎么讲？是主动脉的问题。哦，主动脉跟我们心脏血管是不一样的血管，主动脉是比较重要的。哦，比心脏血管更重要，所以主动脉瘤这个，当然你要看你的主动脉是，所谓主动脉瘤就是主动脉异常的扩大。那异常扩大到一定程度的话，如果它那个边缘的那个壁变得比较薄的时候，就可能会破裂。那如果主动脉破裂的话，它是比心肌梗塞更危险的病。主动脉如果破裂来不及救的话，死亡率可以高达八九成。 嗯， 哦，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它比心肌梗塞更危险。哦，所以可能。我觉得可能要史先生可能要看看，就是你的电脑断层，你那主动脉的直径是多大， 嗯， 那可能要听听看医生的建议，有没有需要去处理这个主动脉瘤。 嗯， 哦，如果主动脉瘤真的太大的话，有时候它的风险是更高的。 OK， 好，所以不好意思，史先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广播当中看得到您的影像报告，这是医师大概的推论，说应该是跟动脉瘤比较有关系。但是因为我还是比较担心您的健康，如果说你也有疑虑的话，想说，哎呀，为什么医生没有跟我讲说是要吃药还是开刀等等，那请你一定要再去看第二个医师咨询，医师不会建议病人去做第二意见咨询的啦，哈，所以请要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再去找一个医生再帮你做一下第二次的确认呢，哈。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48，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心脏科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任何有关于心脏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陈冠任医师。我们现在接第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医师你好， 请说。 哎， 是这样子，去年因为我父亲发生，就是说，主动脉钙化剥离导致心包膜填塞。 嗯， 这个这一连串是法医的报告了。 嗯， 那所以我想要问一下，这个东西，这个病因的原因、预防跟怎么急救。 OK， 好，谢谢医生。嗯， 陈先生提到这个叫主动脉剥离，然后， 嗯， 那这个心包填塞是后来因为主动脉剥离的太厉害导致的，所以其实根本的问题应该是主动脉剥离。 嗯， 那主动脉剥离这个病也是非常棘手啦。 嗯， 哦，所以其实跟刚刚我们提到主动脉瘤一样，其实主动脉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血管。 嗯， 任何主动脉的疾病都是非常致命的。 嗯， 主动脉剥离之前的统计也是，如果不赶快送医的话，死亡率也是可以高达7-8成甚至90%的。 嗯， 哦，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那主动脉剥离的话，要怎么治疗呢？原则上，如果已经发生的话，哈，赶快送医院。 嗯， 那会看他的状况。主动脉剥离其实分两种，一种是 A 型，一种 B 型。 哦， 那这个当然就不赘述。 嗯， 那如果是 A 型的比较严重的，就要马上开刀。 嗯， 要立刻开刀。那不开的话，死亡率非常高，接近100%。 嗯， 那开的话，至少可以降下来，但是也不是就活了，可能可以降到30%或40%。 嗯， 但是也是死亡率很高。 嗯， 哦，那如果是 B 型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点点。 嗯， 哦，那可能就不用立刻开刀， 嗯， 可以先控制血压，吃药观察看看。 嗯， 这是讲急性处理。 嗯， 那如果长期就像陈先生讲，那我怎么样预防呢？一般来讲，主动脉剥离的人，通常除了家族史之外，哈，家族史这个大概说真的也没办法控制的事情，那我们自己能做最重要就是控制血压。 嗯， 哦，主动脉剥离最跟所有的危险因子里面最相关就是血压。 嗯， 哦，长期高血压就有可能导致主动脉的钙化，渐渐就会产生所谓剥离的状况。哦，所以一般来讲都是跟血压高是最相关，所以重点就是控制血压。 嗯， 对对对， 嗯，好啊，所以血压控制好的话，对于避免产生主动脉剥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好，接下来下一位是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医师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我常常都是处在低血高血压还好，低血压都是处在。将近90， 嗯，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网络上那个都有一说，以前都是说睡觉要靠右边啊，现在像甚至还有个图片说睡觉要靠左边，这样子说对心脏啊内脏整个都很好啊，有没有有此说法？ 好， 谢谢， 好，谢谢你医生。嗯 嗯，先讲后面那个睡觉的哈，至少目前看起来哈，但很多说法都有，但至少就目前的这个国际上的建议是没有特别建议说哪一种一定比较好啦， 没有说一定靠左或靠右，是不是？ 对对对，嗯，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可能都差，就算有差别，可能差别也不大。 嗯， 哦，那回到第一个问题，说那个低的血压哈， 嗯， 那这其实是我们人的一个生理曲线，怎么说呢？嗯，就是说我们血压有分高的跟低的， 嗯， 高的叫做收缩压， 嗯， 低的叫舒张压， 嗯， 那我们人的收缩压它其实是会随着年纪越高越高的， 嗯， 哦，它是一个慢慢的往上的曲线， 嗯， 那低的舒张压呢，反而是比较不一样，它是高到一定的程度，到一定。一般来讲是大概40岁到60岁，这是一个顶点， 嗯， 到这个顶点大概是维持最高，就是在90或者有些人接近100， 嗯， 那之后会慢慢在下降， 嗯， 哦，所以它是有比较像是一个圆弧的曲线， 嗯， 哦，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跟我们人的血管有关，我们人的血管随着年纪越大，弹性越来越丧失， 嗯， 那在弹性丧失的时候，你的压差就会越来越大， 嗯， 高血就是所谓收缩压跟舒张压的差别就会很大， 嗯， 哦，所以我们看到80-90岁的人的高血压，高的可能150、160，低的才50， 嗯， 那但是如果是40-50岁的人，可能高的不见得很高，可能130、140，但低的会在90左右， 嗯， 哦，所以这个是符合你的生理曲线的， 嗯， 哦，所以通常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看到的低的血压都会稍微偏高一点点， 嗯嗯， 大概这样。 好，OK， 谢谢。我们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陈小姐，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83693398，83693398。陈小姐你好， 大家好， 是要麻烦陈小姐帮我大声一点好不好？ 大家好，谢谢医师跟思维。 你感觉很像在新庄还五股，欸，我有点听不太清楚。 大家好， 好， 欸，我请问一下医师，我有个好朋友，她女生53岁左右啊，那个她的三高非常的高，高血脂什么的，人家100正常嘛，她要300多这样子， 嗯嗯， 啊，请问这三高都很高了啊，嗯，啊，高血压好像150还是90这样， 嗯， 啊，那个，请问这个一定要长期吃药吗？啊，如果说断断续续吃药，一下子吃啊，如果降下来了，不吃冠子妥，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啊？会不会说中风啊，或什么心肌梗塞什么大堆毛病？ 嗯， 啊，他说他现在常常都是有时候头常常痛啊，是一整天的，可能是10分钟或是一两个小时痛一次这样子啊。然后说是那个，就是心脏好像左胸吼，好像会不舒服，这样会常常会觉得痛，忽然痛一下，忽然痛一下，这样啊，头很晕，常常倦怠，没有力气啦。 嗯 啊，请问医师，这个如果开冠子妥，那个健保全额给付吗？还是要自己贴钱？ 嗯， 不管是大医院或小医院。 好， 谢谢你 ，谢谢。好，医生， 嗯，那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先从后面回来，就是说那个冠子妥哈，这个就是我们讲降血脂的药物嘛，哈， 很红哎，欸，最近。 对对对对对，它毕竟是降血脂药物里面效果算数一数二的啦， 哈，嗯。 那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的降血脂药物，原则上健保都有给付。哦，只要符合一些条件，哦，其实原则上健保都会给付啦，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好， 哦，那回到就是说你这个朋友，哦，就是50几岁女性，那有三高的问题，而且也都控制， 嗯， 听起来不是控制的非常好，哦，原则上， 嗯， 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可能要把指数都降得更稳定一点， 嗯 哦，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嗯， 其实这些都是心血管的危险因子，哦，53岁女性已经接近我们讲55岁的标准了， 嗯， 那三高都有起码就多3个危险因子， 嗯 哦，所以当你有这些 纤维型脂越多的话，你越有可能会产生 心血管疾病、 嗯、 所以心血管疾病除了心脏病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中风，也是心血管疾病、 嗯 哦、所以其实 就这件事的回答我觉得还是要控制的很好、 嗯 哦、就像 我常常跟我的门诊，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之所以会有这个疑问，就是大家觉得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吃药、 嗯 哦、可不可以不要吃药，如果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哦、那很多人会这样子想了、啊，那我是会都会举一个例子，就是假如有两个人哈，一个甲一个乙哈，那甲他是吃了三四种药，但是血压因为他吃了血压药、胆固醇药、血糖药，所以控制的很好，所以三高控制很好，他有吃三个药，可是控制的很好。那乙呢，他都不吃药哈，看起来很健康的人，可是血压非常高，胆固醇非常高，血糖比较高。那我就问我的病人说，你觉得甲比较健康呢，还是乙比较健康？ 嗯， 哦，因为我们传统观念没有吃药就是健康，那所以乙真的比较健康吗？ 嗯、 哦，那就大家去想。哦，那所以就如果想通了，你就会有答案了。 嗯，好 ，OK， 我们大概剩下一分钟，张先生还在线上吗？张先生， 我请问请教医生、啊， 是，好好， 这个我是84岁的老人啊，就是我平常血压那个高血就是早上高的，晚上比较低， 嗯， 高血压在140、155左右，甚至于到早上，这个高血压，舒张但舒张也很低，舒张也都是在60甚至于到50以下。那么这个， 所以您要问的是， 我要问的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形啊，要不要去做这个640切？就怪在医院现在有640切，是不是需要去做？ 好，谢谢。 我这个我因为我 啊，不好意思，我只有30秒时间。 好 ，OK， 我那简单回答一下哈。原则上，这个84岁的先生的话，血压150以内，其实目前是可以接受的。 嗯， 哦，我们老人家血压会放的比较宽一点点。 嗯， 那至于需不需要做这个电脑断层的话，我觉得要看你的症状哈、 嗯。 如果你真的持续有一些胸闷不舒服，是 OK 的，因为毕竟这是自费项目哦、 嗯， 所以只要你可以出，然后你觉得你有需要做，其实就可以安排。 嗯，但是如果没有胸闷不舒服的话，可以做吗？ 因为它是自费项目，是可以的，因为全部都是你全额给付、 哦、啊，健保完全是不给付的， 给付， 所以如果经济上面负担 OK 的话，是 OK 的。 对， 好 ，OK， 好，这是提供给您的答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陈冠任医师，谢谢。